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啊，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导游韩涛。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春晚新人的代表作，小沈阳、李伟健、周伟可以说是春晚的新人，而这贾玲和白凯南可以说是2010年春晚当中的新面孔了。贾玲在考大学的时候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然而第一年她没考上，第二年为了保险起见，她就多报了一个相声表演专业，结果呢，两个专业她全都考上了。学校就给他们家打电话了，没想到贾玲的妈妈把相声表演当成了表演系，帮她选错了专业了。您说这事儿闹的，就这样贾玲阴差阳错地学上了相声。说完了贾玲学习相声的原因呢，下面咱们来听一听这段贾玲白凯南的相声《大话捧逗》。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为您写选了其中的一些精华的片段，来一起欣赏。 哇 哦哇， 这不是哥哥吗？ 你不是美眉？ 嗯哼。 你怎么就到这里来了耶？ 我来这里演出的呀。 好巧好巧，我也是来这里演出的耶。 可是你是逗哏，而我是捧哏的哦。 难道说捧哏就不重要了吗？ 哥哥求你了啦，不要跟我争了好不好？好不好了啦？ 那不好了啦。 那好，既然这样子，我们不如摊牌好了。在舞台上，我是红花，而你只不过是一片烂菜叶而已。 什么？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子。 那我要怎么样子？ 我要是烂菜叶，那你就是爆米花。 够了，我不要你来教训我，你这个负担吧。 什么？你说什么？我三八？我不是三八，不是三八，不是三八，是三七。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三分逗，七分捧这句话吗？ 好了，为什么你总要跟我过不去？为什么你要欺骗自己的良心？为什么你只能做一个捧哏？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好了，我不想再吵下去了。我知道在你的心里一直都想要做逗哏的。 我有说吗？ 你不需要说出来呀，因为你的眼睛已经出卖了你的心，你知道吗？可是你想要做一个逗哏的只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因为你不配，你不配，你不配。 不，你说的不是真的，你胡说胡说胡说。 冷静。 哎呀，停吧停吧，说你怎么打人呢？你 不是这边啊，琼瑶的音乐停吧，这边琼瑶版的显得更煽情嘛。 不是您这煽情就这么煽呀、啊、 你观众喜欢看啊。 不是你喜欢看我容易受伤。不是你还有没有别的版本了？咱们换一个好不好？ 那行那行，咱再换一个版本啊。 啊， 咱换一个金庸版的论捧逗。 金庸版的论捧逗？ 对。 那应该叫什么名字？ 叫做舞台英雄传之捧鞋斗都。 哎呦，这听着都不好忍。咱们再看看这是什么感觉。 重新上场 来。这不是逗哏帮的帮主逗你玩大侠吗？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捧哏帮的掌门捧臭脚大侠呀。今日找我有何贵干呢？ 哼， 听说窦帮主对我们捧哏帮口出不逊，今天特来讨个公道。 不错，这话是我说的，你们这些捧哏的只不过是一些旁门左道烂菜叶而已，只有我们逗哏的才称得上是武林豪杰。 可有人让我给你捎来一句话。 什么话？ 当今武林乃三分斗七分捧，你们逗哏帮只不过是过了期的爆米花而已。 好，今天就让我这个爆米花来教训一下你这个烂菜叶。 想不到你这么觉醒，今天我要为武林清理门户，请你出手吧。 您说这样的我还用出手？ 哎，你怎么又打我呀？ 停了，怎么了？ 不是我这，你这好玩归好玩，你这我都容易受伤，这 那行行， 老挨打我。 那咱再换一个， 你再换一个好吗？换一个，哎。 换一个你媳妇儿爱看的韩剧版的。 哎，我媳妇儿爱看韩剧 啊， 换一个韩剧版的论捧逗，那应该叫什么名字？ 我的野蛮捧逗。 停，一听这名啊我又要挨打，这可不行。 不行啊。 哎，你得换一个淑女点的韩国版好吗？ 那咱就来个大长今版的论捧逗。 那应该叫什么名字？ 叫做捧拉拉逗拉拉。 哎，我看这个行。 可以看 说中文，这谁听得懂啊？ 我是稻根， 我是捧啊， 我是红花， 我是绿叶啊， 你是烂菜叶啊， 你是爆米花啊。 长今，请记住，三分豆，七分捧。 大人，您说的是三分豆，七分捧吗？您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是的，长今，这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 真的吗，大人？您真的说的就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吗？ 是的，长今，这真的是传说中的三分斗七分捧。 是吗，大人？那么它为什么要叫做三分斗七分捧呢？ 是的，长今，就是因为它是由三分豆和七分捧组成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伤害任何一个捧哏的，我一直坚持走自己逗哏该走的道路，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一直坚持着硬撑着，可是现在我真的快要坚持不下去了，我快要受不了了。 我也快受不了了， 又是因为捧哏的事情，而且是一起搭档的人把我推到了这个地步。可是大人，您这样对待长今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是真的觉得没有关系吗？您要再这样我就跟您断绝关系了。 你还是跟我断绝关系吧，你这么严比刚才打我还难受呢。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很难受吗？可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求求你了，我快要受不了了。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快要受不了了吗？可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这相声我不说了行吗？ 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您真的不说相声了吗？可是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救命啊！ 真的吗？您不要命了吗？您真的不打算要命了吗？ 真的。 可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贾玲、白凯南表演的相声《大话捧逗》。贾玲他们这种不仅注重语言的表达，更强调动作上表演的相声，被称为酷口相声。这样的表演方式不仅丰富了相声表演的手段，更为舞台注入了清新的活力。在相声灰灰的故事当中，捧哏的白凯南一句词儿也没有，全是动作上的表演，而逗哏的贾玲却是在台上没停过嘴。据说为了排练这个相声，白凯南把脚都曾经练崴过，而这个节目一经表演就大受欢迎，成了贾玲的代表作品之一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也要进站了。最后为各位送上由年少演唱的歌曲《新年快乐》。在歌声当中，导游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好喜欢看你淡白的眼眸，一片蔚蓝晴空，四季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不管天上的云怎么笑，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爱情都会有点紧张，都会有点彷徨，许多害羞的话还有一年慢慢的讲， 海龟水中游，慢慢